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时地回想过去，是谁在敲打我窗？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甜丝丝一至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共我，从没有这刻的冲动。Fantasy， 喜悦眼泪，你热力似火。Fantasy， 享受现在，这滴下雨水，多么多么需要你，长夜里不可分开，痴痴醉。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留恋于夜幕雨中一个，延续我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

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都期待 Never make you cry, I treat you right, 就像深深深的海、 yeah、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今天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3度，最高气温14度，

起在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我们十二岁了，为感恩您十二年来的一路陪伴，途牛将携手京东旅行，开启1026京东旅行奇妙之旅，让好物随行，旅途不再孤单。单日超值好物马袋2999，冲绳2999，欧洲3999，想 get 品质爆款线路，快快打开京东 APP 搜索途牛旅游旗舰店，或拨打4007976666，开启你的奇妙之旅吧。本活动仅限10月26号哦。 千山天高海阔中，静看风转动云起暗涌，屠龙倚天一秒斩青空，世上虽经风雪万重，情义最终两者不会相拥，在我生命中何日那处去追我旧时梦，万载千世谁狂涌，豪名世间天赞颂，谁能去分正邪，从一而终，名利悄然流过，怎带进梦中，踏千山天高海阔中，静看风转动云起暗涌，屠龙倚天一秒斩青空，世上虽经风雪万重，情义最终两者不会相拥，在我生命中何日那处去追我旧时梦，在千世谁狂涌，豪名世间天赞颂，谁能去分正邪，从一而终，名利悄然流过，怎带进梦中，万载千世谁狂涌，豪名世间天赞颂，谁能去分正邪，从一而终，名利悄然流过，怎带进梦中，仇恨纵然沉重，一笑化成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我是主打。 大家好，我是叶培，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Yeah. 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时光之美。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持人乔一。在10月23号下午，由大同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冰城传媒集团承办、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协办的2018大同旅游推介会，在北京山西大厦隆重举行。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区域合作处处长庞林华，大同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高莹，大同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常增宝，冰城传媒董事长陈学文等相关领导出席了推荐会。北京市各大旅行社、自驾游汽车俱乐部代表300余人和50家新闻媒体代表出席活动。省场推荐会由今天九六九主持人亚威全程担任。本次大同推荐会通过多形态、多维度的推介，让来宾们多角度地感受到了大同的各类旅游资源，针对北京市场公布了最新的优惠政策，举行了授旗仪式。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也在会后接受了来自经典九六九广播电台的专访，向京津冀听众展示大同的独特魅力。大同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高莹： 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同市旅发委主任高莹， 非常高兴做客电台采访。这次做客，我主要是为了给大家推荐北京西300公里的大同市。大同是一座神奇而美丽的城市，它的历史文化厚重。大同是中国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同是中国的优秀旅游城市。大同有厚重的历史，有灿烂的文明。大同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大同有著名的云冈石窟，有北岳衡山，有大同火山群，有温泉，有湿地，有长城，可以去感受幸福，可以去体验快乐。大同是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北京的朋友，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周末到大同去做客。 大同方特欢乐世界营销总监姚立坤： 各位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同方特营销总监姚立坤。在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同方特，是想告诉北京的所有的朋友们，来到大同，好吃好喝呢就是大同本地的一些特色，好玩呢要必去大同方特欢乐世界。因为大同方特欢乐世界是一个集互动和体验为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主题乐园项目，我们园区大部分是室内项目，受天气因素的影响特别小，我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所以说不要想我去大同方特玩一次就可以了，每个月的主题活动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2019年也会引进一些更大型的活动，不需要花钱，只需要一张门票就可以看到很多大型的活动。方特里边还有很多的网红的打卡点，玩抖音的、喜欢那个拍视频的，大家都可以到我们大同方特欢乐世界去尽情的游玩和拍照。大同方特用我们的话来说叫一个浪漫奇遇国度，到我们这儿来除了能吃好喝好玩好，同时呢还有脱单的可能哦。最后跟大家说一句，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口号，要欢乐去方特。经典九六九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在大同方特欢乐世界等着你们。 古都大同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孕育了数不清的秀丽风光。 据了解，大同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将努力营造一流的旅游环境，树立品牌效应，吸引北京乃至京津冀地区游客，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大同旅游的独特魅力。以上就是本次2018大同旅游推介会的全部报道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969。

星星的圈，不知见不见，你终于出现，听不听劝，对爱死心眼，希望这段爱情走很远。我的我之间画星星的圈，然后碎碎念，想象你听见，空出时间，抹背你的脸，认真翻字典，查我们的永远。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 ，Steve Jobs， 他创办的苹果，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就做苹果生意，被赶出去，所以你那个时候所有人就说他失败，可最后回来成功。那我讲的是什么，他在斯坦福大学那个演讲已经变成美国所有年轻人教科书的，他说 Stay with hungry， 就你永远要感觉自己不管知识也要的很饥饿，要么是知识。那我并不是来告诉各位我有多成功，我要来告诉各位是我受了多少失败的打击啊，一步一步的啊，我都没有像蟑螂一样啊，没有啊。所以你去说我大，不如说我小啊，随时都可以啊，找个地方就可以生。 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 肯定90%以上要靠自己的勤奋，靠自己的头脑的智慧，要不断的收集信息，研究各方面，这样供求问题、生产消费问题、海运。这个运输问题，我相信呢，或比我聪明的对手好得多，但是有的人聪明呢，他的夜生活比较乱，然后第二天呢，可能我不会睡觉，不会在桌子那边睡，他们也会睡觉，所以我马就跑得快，他还是这样。 中简商业协会主席于林雄， 老板此生永远只用一种人，就是安全的人。何为安全？就是立场一致的人，忠诚于公司这个立场，忠诚于组织这个立场的人，我就重用。凡是不忠诚组织这个立场的人，我都绝对不会重用。所以具体表现为喜欢公司，喜欢公司文化，喜欢团队，喜欢老板。凡是在公司上班这方面没有表现出来的人，就代表他立场跟公司不一致，所以老板选人就选这种人。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经典， 接下来是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主持人乔伊，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65年10月26号，著名歌手郭富城出生。1986年10月26号，首届世界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在法国举行。2001年10月26号，首届中国杂技艺术节正式举办。2010年10月26号，嫦娥2号卫星成功进入月球红湾成像轨道。2010年10月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通过。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大家好，我是齐豫，现在时间8点整。